第二十集，三个男朋友。恍惚中，他又想起和钟静最后一次一起攀岩。那年他十七岁，风和日丽的一天，钟静带他去野外，找了座看起来不错的山峰进行传统攀登。那天太阳很大，光线照射在花岗岩上很刺眼。钟静给了他一副墨镜，还夸他戴起来很帅。那是他第一次戴墨镜攀登，他一辈子都记得。两个人交替分段攀时，在他领攀的阶段，因为一个岩塞松脱，钟静摔到了半山腰。虽然事后钟静和于染都安慰他，这只是个意外，那个塞子松脱是因为岩缝上方之前被人钉入过岩钉，又被拆掉，岩石缝隙已经松动。他们都不知道，再牛逼的攀岩高手也没办法，因为这是大自然决定的。可他还是觉得，如果他的经验更好一点，不选择把塞子卡在那样的地方，如果他当时没有戴墨镜裸眼去判断，选择另一个更好的位置，也许就会避免悲剧。他失去的不仅是老师，也是搭档，是他的保护者。后来他只是一个人去野外做抱石攀岩，但又总是不满足抱石有限的高度，擅自爬得越来越高。直到有一次徒手爬到六七层楼的高度，听见下面有为他鼓掌欢呼的喊声，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在没有任何安全装备下爬了这么高的高度，才想起自己身上没有绳索，背后也没有保护他的搭档。现在他偶尔也会参加一些攀岩比赛，室内和户外的都有，主办方会为他提供保护者，也有一些攀岩俱乐部会邀请他当教练或带队领攀。活动中也会让有经验的人充当他的保护员，虽然都是经验丰富的攀岩者，过程中也没有出过差错，但他总觉得陌生，尤其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费劲。他已经好久没有自己的搭档和保护者了，他可能一辈子都这样了吧。如今他已经习惯了独自去户外攀岩了，再大的太阳他也不会戴墨镜，偶尔看见岩壁上的挂片，还会下意识地想去挂绳，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绳子。这样也挺好的，其实和深水攀岩是一样的，只是掉下来后的结果不太一样，至少他负责的只是自己的生死。钟静从未怪他，但要他不怪自己，谈何容易。安宁和梁胜涵、小胖三人约好了早上七点从宿舍出发。最爱赖床的小胖这次起得比他们还早。三个人搭地铁到了秦维航说的攀岩馆，名字叫极道攀岩馆。攀岩馆占地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大，隔着玻璃墙都能看见里面极为壮观的人造仿真攀岩墙。 哇，这得有四五层楼那么高吧？ 攀岩馆这会儿还没开始营业，门关着，只在大门外停着一辆北京吉普。韩宁想，可能是他们来得太早了，这会儿才七点半。因为秦维航也没给他们老板的联系方式，三个人就只好暂时等在外面。没等一会儿，就听见攀岩馆里有动静。三人透过玻璃墙望进去，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穿着蓝色冲锋衣的男人，拎着两只登山包走出来，嘴上还叼着烟。男人推开门后朝他们这边看过来一眼。 来攀岩的吗？来太早了，九点才开门。 哦，你是这儿的老板吧？我们是秦维航的朋友，他说让我们早上来找你的。 于然锁门的动作都顿住了，缓慢的一分分转过头，将这三个小青年从头打量到脚，嘴里的烟都差点掉在地上，心说不是吧，说好的女孩子呢？ 真不愧是你啊，秦维航。 上了车，于然往身边和后座各瞧了一眼，发动车子前抖着手给秦维航去了条微信。 这怎么都是男生啊，老子昨晚还跑去一公里外的二十四小时药房特意买了晕车药。 秦维航没有回他，于然把手机扔在中控台上，愤愤不平地发动了车子。 老板您贵姓啊？ 我姓于，你们可以叫我于哥。 鱼是的鱼， 不鱼的鱼， 至死不渝的鱼， 安全无虞的鱼。 安全无虞的虞是哪个虞啊？ 就是虞美人的虞。 嗨，就是虞姬的虞。 真是一群聪明伶俐的小伙儿。各位语文不好吧？ 对啊，不过虞美人、虞姬我还是知道的。哎，您直接说您是虞美人不就解了吗？ 得，色喜文盲还赖我，垮掉了一代。 从高中起，他就最烦和别人解释自己的姓氏。每次他说不虞无虞，人们就跟文盲似的，非要说虞美人、虞姬才懂，毛病。虞然本来准备好再上三个女生后，就旁敲侧击地问一下他们怎么和秦威航认识的，现在一点想问的欲望都没了。看来唐子没说错，他现在都开始担心啊，秦威航找不到女朋友了。一路上，于老板开车开的都比较沉默，虽然会客气地回他们话，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少言寡语地开车。汉宁心想，果然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啊，秦威航的朋友也和秦威航本人一个风格。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快一个钟头，终于下了路口。经过一段苍茫野地，汉宁望见远方此起彼落的山峰，以为攀岩基地大约就掩藏在这样的群山郊野之中，却没想到野地之后柳暗花明，竟然出现了一座开发的有模有样的古镇。古镇的建筑都不高，沿街皆是古色古香的楼宇，没有高楼大厦的遮挡，屋瓦白墙后尽是带色的山峰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小胖问了于老板不少问题，于老板和他们说这儿有许多岩场，算是一个热门攀岩圣地，后来就开发成了黑马攀岩基地，经常都有组团来攀岩的人，国内国外都有。 啊，快到了。 车子沿着一条溪流行驶，不多时古镇也落在后方看不见了，前方全是高耸的山峰和巨岩。安宁面朝窗外推了推眼镜，发现岩壁上还能看见吊着绳子在攀爬的攀岩者，赫然有一种来到了异世界的冲击感。吉普车一阵七拐八拐颠颠簸簸后，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下车后需要徒步行进，他们进入了林木县。韩宁看了眼手机，这会儿已经是8:45了。于然在前面带路，不久前方就传来人声。于然指了指前面那面高耸的岩壁， 那就是今天要爬的路线。 哇！ 安宁仰头望去，远看着岩壁不怎么高，等走进来才发现还挺陡峭的，几乎与地面垂直，高度比他们宿舍楼还要高一点的样子。他们宿舍楼正好7层，所以这岩壁大概有30米的样子。这会儿已经能看见岩壁下方聚集的岩友们了，一眼望去有10几20来人，各种装备背包摆了一地。韩宁一眼就看到了穿着一件浅灰色连帽卫衣、背影高大的秦威航。 秦威航 来了。 你才来啊？你又是一个人来的？ 我比保障组还先到，他们也没比你们早多久。 安全带可以，系得很好。 安宁三人走过来时，秦威航已经检查好了安全带，正把身上那件宽松的灰色卫衣拉下来罩住了安全带。于染在旁边一阵好笑。 嗨，又不是女生，害羞什么？ 秦威航没理他，仿佛没有听见。领队走过来找秦威航，他就跟人过去了。